英明现在只想把刺激到自己的那种压力全部还给十亿，除了彻底制服这个男人，他脑子里一片空白。然后僵硬的身体在感受到英明的欲望时，下意识地开始疯狂地挣扎。他用尽力气甩开英明的钳制，然后一脚踹在对方的腹部，没有留半点余地。英明整个人因为十亿踹的这一脚，直接半跪地趴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地开始干呕。那呕吐的声音让整个屋里都安静下来，甚至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了。英明一头的冷汗，感觉有水滴从脸上往下滑，也不知道是血还是汗。他呕了半天，连半口水都吐不出来，直到那股痉挛的感觉过去，才狼狈地抹了下嘴，然后惨白地抬头看着石毅，很轻地扯了下嘴角。石毅觉得自己被挖空了，力气一瞬间抽得干干净净。他呆滞地看着英明用狼狈的姿势爬起来，捂着腹部，然后一点点地走向门口。临走前拿走了茶几上的钥匙，然后反锁上门。隔着一道门，他能听到外面隐隐约约的一句话： 十一是个爷们儿，就扛过去，天大的事，咱俩一起扛过去。 门明明是锁着的，石毅就是知道英明肯定在门口。他着了魔一样的盯着紧闭的房门，感觉脑子所有的东西都碎裂了一样，爆发出他完全承受不住的哀嚎。他不敢置信地摇了摇头，从一开始的茫然渐渐变为不知道怎么形容的愤怒。再后来，眼泪就这么又流了出来。心口比当时跪在殡仪馆里的时候还要痛苦，他紧紧抓着胸口，半跪在地上，不断嘶吼着英明的名字。一开始是呜咽，后来是咆哮，再到后来只能哑声的哭泣。英明靠着门哆嗦着，掏出兜里已经快被拧烂的烟盒，点了火凑到跟前把烟点着，然后抖着放在嘴里。他闭上眼睛，感到精疲力尽。屋里的哭声从所有的缝隙里传到他耳中，他就静静地听着。石毅每喊一遍他的名字，他就在心里下意识地回叫一遍石毅，就跟咒语一样，明知道对方听不见，还是一遍遍疯了一样的呢喃着。午时的阳光本该炽热，晒在身上却透着刺骨的寒。这一天漫长的仿佛没有终结的时候，就这么一直在门外站到了晚上。英明等到天完全黑透了才重新打开门。石毅已经坐在沙发上了，在抽烟，听见英明开门的声音，转头看了他一眼，两个人眼底映着对方狼狈的样子，一时也不知道是想苦笑还是自嘲。英明身上有一股特别浓的烟味，他走到沙发最边角坐下。 怎么样，冷静点了吗？ 石毅的嗓子现在咽口水都疼，只能很轻地摇了下头，意思是想表达自己还没缓过来，但表情已经没了之前那种僵硬茫然。虽然样子还是有些凄惨，但基本上现在这个石毅已经比较接近英明认识的那个人了。两个人半天谁也挤不出话来，就对着发怔，一直到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压抑的氛围。英明过去接电话，石毅很小声地叹了口气。电话是董晓打来的，问他后天的定妆参不参加。英明先答应了，但是没说死，因为不知道到时候究竟会不会有变动。知道他的情况，董晓那边也没有硬性的要求。这次的合作到底能否成型，现在很难说。不过董晓那边一天不开口，英明自己就不会要求退出。能配合的地方，他还是全力以赴。 等英明这通电话打完，石毅那边已经站起来穿好衣服了。他看了英明一眼。 怎么着，我都得回家里住，东西什么的就不搬了，有需要过来拿吧。 嗯。 英明皱着眉点了下头，看着石毅依旧有些萎靡的精神，劝慰的话还是没有开口说。他们两个打也打过了，吵也吵过了，该骂的他都骂完了。最终这道坎还是得石毅自己迈过去，别人帮不了他。这么多年，他口头上说自己一直活在父亲的压力之下，所以很排斥，但是心里头比谁都要依赖他家里。英明知道这件事情对石毅的刺激很大，但是他知道也做不了任何事。这时候没有人帮得了石毅，只有靠他自己。石毅到家的时候，屋子里很安静，他身上其实还有英明的血，衣服因为那番折腾搞得很狼狈。他皱了下眉，还是先去了他父母的卧室。这个真正他该称之为家的地方，以前却很少回来。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他熟悉的，哪怕是住的时间并不多，但是有些地方与生俱来的亲切是骨子里的，就算想忘都忘不掉，何况他本来也没想忘。走上二楼，推开卧室门，他妈妈依然捧着他爸爸的照片坐在床边。石毅心底沉了一下，还是哑着嗓子开了口： 妈。 这还是父亲离开之后他第一次叫他母亲。后者微微动了下肩膀，依然没有抬起头。因为这个细微的动作，石毅难受地皱了皱眉，然后蹲在他母亲跟前： 妈。 屋子里沉闷得让人窒息，感觉所有角落都充斥着伤痛。无论是石毅还是他母亲都有些精疲力尽的，这连日来的精神折磨远比身体所能承受的伤害要痛苦。石毅叹了口气，低下头，默默地闭上眼睛。过了很久很久，耳边才传来他妈妈的声音： 你爸之前身体不好的时候就老念叨你。 可能是哭得多了，石毅的妈妈声音也显得很嘶哑，若有似无的虚弱。 我就说打电话给你让你多回来看看，他就说我，说你正在拼搏事业，男人最宝贵的就是这几年成龙成虫都是靠拼的。 一边说，眼泪一边就流了出来，泪水都砸在了石毅的手上，像有人用锥子戳他心口一样的疼。 其实你爸也知道小时候对你管得太多了，你当时毕业好说歹说的非要出去，你爸在家叹气了好几天，就一直说你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其实是为你好，可你听不进去。 妈。 石毅攥了一下拳，头又开始发懵，但是他妈妈好像没有听见一样，自顾自地还在回忆： 可是就算你爸气你不听他的，走哪儿还是把你夸得天上有地上无，你是你爸的骄傲，你知道吗？石毅，你都想不到你爸有多在乎你，你都想不到。 他的手摸上了石毅的脸，石毅的眼睛干得发疼，但是流不出眼泪。他妈妈说的话每一个字都让他难受的想死，但是每个字又都把他拉回现实。石毅就是认真的听着，听他妈妈把之前他所忽视的没在意过的过去一点点讲给他听。 哪怕听得很痛苦，他也还是希望他妈妈能说得再多一些。一直到他妈妈说得累了，石毅去倒了一杯水，屋外天已经黑透了，隐隐地带着几分阴森的寒冷。石毅问他妈要不要吃点东西，后者回答没有胃口。不过石毅还是进了厨房，他长这么大自己做东西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也就是以前校园里同学们凑在一起，他心之所起会稍微试试，最后多数他自己是不吃的，好赖也没个标准，就听身边人拍拍马屁。家里冰箱里没什么东西，有一部分菜因为放的时间长也都坏掉了，他一点点整理着，厨房里充斥着烂菜叶的味道。他把东西都拿出来，能洗的就给洗了，不能吃的全扔掉。水龙头里哗哗地流着水，冲在青菜上溅出了很多水花。